哪一座正在崛起？ 风筝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消息，生我养我的情思，绵绵的灯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文科演唱的《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》，云南民歌《弥渡山歌》。

心中燃烧啊，小乔，我保卫人民，保卫小乔，战士的责任多么崇高，多么崇高。 太阳花，太阳花。

啊，那儿喊的心儿醉了，啊，那儿喊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。

再见，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再见，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

就此暂别，约好